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啊，今日好多嘢讲啊，不如都系咁讲啦。讲下啲网友去玩嘢唔有错啦。 系啊，唔使讲咁多拉布嘢。 错啊，其实网友咁玩有啲错噶，不过算啦。以前讲过下嘅，不过都可以再 repeat 翻嚟讲啦，咁啊，写俾你听。但系先讲呢样之前咧，我上个礼拜咪讲个神山负债，冇真系冇得埋嘅。 系啊系啊，点解咧？ 嗱，唔关苏联试运河嘅事。但其实苏联试运河是更加令你神山虎争啲更加冇得埋。你知唔知而家全球啊嘅货 神山虎系马来西亚产品啊。咁马来西亚产品到香港又冇咩运河要经过。 嗱，你又清楚啦 ,ok? 冇晒啲货柜。 其实神山虎系乜嘢嚟嘅呢？系点样？喺中国制造嘅。其实。即系将所有原材料喺中国包装。跟住运返去马来西亚。 嗯 ,ok, 用马来西亚就运返过嚟香港。 咪等等先。即係佢运去马来西亚已经系完成品。 係啦。 即係喺中国度做嘅，即係 make in China 嘅，其实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喔、 我有知㗎啦、okay。 我唔使咁强调。 咪唔係 我有知㗎。 咁点解佢唔直接大陆寄俾你香港咪得囉。 水货。 喔、oh, okay。 咁咪水货。 即係你又唔想买水货。 我喺大陆攞啦，唔平啲添。我买到好平添， 但系惊买到买惊买到假嘢。 我惊买到假嘢啊 ，OK 啊，所以我哋 即系你知道佢系成个流程就系 大陆制造， 寄去马来西亚间总厂， 系啦总厂，系啦， 跟住个批发商再批发俾你， 系啦系啦， 明解明解。 咁所以咧，佢就所以咧去咧就系、是、船运，好大批嘅，好多嘅，唔系咁成季去嘅， 即系去马来西亚。 系啦，发嚟香港咧就因为唔多啦， 嗯， 就空运， 嗯。 咁你话妖嚟嘅巴拿马运河，你关你撚事咩？你航运原来唔系啊，亦都唔关巴拿马运河事啊。原来过年过系啊、哎，关疫情事啊。 哦，系呢个系。 过年咧，原来冇柜啊，冇柜啊，即系你好多好多啲订单咧，中国咧好多订单，其实而家中国啲订单出唔到去啊，知唔知啊？ 嗯， 即系点解啊？是我中国有嘢出去澳洲、欧洲、美国都仲有嘅，都有嘅，俾税咋嘛 ？OK， 但系你知道我去咋，人哋唔会吉贵翻嚟噶，你明白啦？人哋会有装翻啲嘢，会运翻嚟亚洲区咁样噶嘛？而家就只有中国输出货柜，冇中国输入货柜啊！而家连中国都冇货柜出去出去出边啊！而家啲解释系咁啊，咁就搞到神山虎都冇得用船运去马来西亚 ，OK，、嗯、好啦，未完啊嘅故事，咁你可以话噶，如果马来西亚大胆把火啦，马来西亚空运过嚟香港咪得咯，咁牛哥你点会真系冇得卖啊？ 系咯， 你有冇听清楚嚟到我哋知讲咩啊？冇贵啊！ 空运贵同埋嗰啲船运贵又唔同㗎嘛。 一样嘅一样嘅就都系嗰隻贵。即系有啲就有啲空运贵呢就唔同啲有啲冷藏贵嗰啲先至系。其实大家贵系一样㗎咋嗰个货柜嘅 size 一样㗎咋其实。一样㗎咋。都系计一计贵㗎。一个贵㗎。 咪应该话空运嗰啲贵都唔够。 空运贵。因为船运贵而唔够就抢咗啲空运贵。 系啦。 空运贵都唔够而家变咗。 系。 咁而家變成啊點啊為之夠咧？你要用乜嘢方法先至可以運到嚟香港或者用飛空運咧？係乜嘢知唔知啊？你就要用啲 FedEx 啊，咩聯邦快遞啊？點解啊？ 即係你成本高咗咯。 你知點解啊？ 因為嗰啲有私家飛機。 冇錯，因為佢哋有私家飛機，私家貴啊。 係啦，即係專用啦，唔好話。 專用啊，大佬先至有啊。 咁你成本有冇高到啊？ 冇。 即係都，但係都寄到嚟俾你咯。 因為以前我攞呢次我要好坦白同個網友講。 有冇攞？ 我攞咗大陸嘅貨。 即係大陸嗰個寄俾你。 係啦，由大陸寄俾佢。呢次又唔係由大陸運船去總代理，由總代理寄翻嚟香港啦。呢次係大陸寄去總代理。 由总代理卖俾我啦。 即系直接卖俾你系嘛？ 唔系，我唔系直接喺大陆卖。 即系香港有个总代理。 喺大陆寄去总代理，因为大陆 总代理喺香港嘅。 系啦。 Okay. 因为总代理就同马来西亚讲咗，话喂大佬，如果你冇货俾我，你要卖嘅，你要卖嘅，咁咧就变咗唔经过，其实唔得噶，唔得噶。其实某程度一定要经过呢个马来西亚再翻翻嚟香港噶。唔得㗎，呢次就呢次例外， 即係特事特辦， 酌情特辦，攞住十零廿箱，嗱唔係我要曬啊，攞住十零廿箱， 一箱幾多盒啊？ 一箱七十二盒， 一箱七十二盒， 啊，我都係七百零盒㗎咋， 即 係 十零箱，十箱有七百幾咯， 七百幾盒㗎咋，或者唔多㗎，可能千零盒啦，唔知啦，嗰啲攞一四嗰啲，佢中意一四四㗎嘛，佢中意係咁樣，我唔知啦， 一攞一四， 我一攞攞啦，我其實唔知點解一攞一 攞嘅一百四十四， 係啦，即係一打打啦。 一攞系十二 打咯，系咯，一打打咯， 一攞咯， 一打打咯，系咯，我哋叫一打打咯。咁就因为呢件特事特办嘅啫，系由大陆生产嗰度就直接寄嚟总代理，唔系寄嚟俾我啊，记住啊！如果寄嚟俾我，我就卖水货噶啦，明唔明白啊？我都系卖行货，但系所以咧就争啲冇得卖啦。点解？因为可能冇倾过点样去运呢一批失武神三宝点算？因为坦白讲样嘢。神山虎唔系一个好好卖嘅东西嚟嘅，喺个总代理嘅立场 ，OK， 卖得几多啫，系咪先？有几多人买啫？唔多噶，所以通常都系好迂回嘅。咁而且个总代理啦，即系喺马来西亚咧，都唔想你咁做嘅，因为可能有啲咩批文啊，嗰啲嗰啲我哋唔识啦，佢可能搞到复杂，可能嗰啲税务啦嘅问题啦，系嘛？咁佢哋唔想咁做嘅。但呢次咧就因为疫情关系，冇贵。冇得經船路去，所以就變咗要由大陸運輸過嚟。但係坦白講喎，係咁嘅喎，香港總代理冇平過我一個先嘅喎。 咁你點會平你？喂，唔加你價好啦，而家咁辛苦。 啊、但係坦白講，佢個運輸費平咗嘅喎。你明唔明白啦？即係我唔知佢點搞，個運輸費一嚟平咗呢次，要好緊隔蝕嘅嘛。去船去咗馬來西亞，又馬來西亞攞正批文。納正税，跟住空運啊，飛機運嚟香港噶嘛，以前係咁樣噶嘛，而家呢次就唔係啦嘛，呢次就變咗攀山越嶺咯，行陸路咯，即係海陸空咯。以前而家係咁啊，慳埋咁啊，慳翻好多運費嘅喎，我慳咗一程船，再慳翻嚟一程運輸飛機嘅噃，係咪先？但係我因為通常我係點樣咧？我係賣到差唔多剩翻十零盒。冇啦，我就去问神山虎路订货啦嘛，啊一订，佢话暂时未有，我话喂我唔够卖噶咯，跟住佢哋先至用呢啲咁嘅方法，即系临急临忙，好彩，咁都最后喺 deadline 咧，咁我都攞到两箱，啊， 哦、即系 144啦，都坦白讲攞到两箱，咁下次咧都应该仲得嘅呢个方法就，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咁我要好坦白同啲网友讲，呢次唔系。马来西亚总代理发去香港总代理啦，呢次系由大陆都唔系总代理嚟噶啦，就发嚟俾我，网友系可以当系水货嘅，可以噶啦。 唔系咁，所有包装印嘅字系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系咯，咁唔系水货啦。 但系因为咧，要由大陆寄嚟香港咧，佢要粘咗一张 label， 就冇咗张 label 啦。 唔系，系有张 label 反而多咗张 label。寄去如果净系寄去马来西亚就冇嗰张 label。明唔明啊？唔知点解 好 中，我知喺大陆就会多一张 label 啦。喺大陆嚟香港就会多一张 label， 黐咗喺个盒度嘅。 喺盒度哦。 但系如果你譬如话去马来西亚，系咪可能就多咗张 label， 人马来西亚搣紧咗佢咧？咁我就唔知啦。 OK， 咁我就唔知啦。咁就马来西亚运过嚟嗰张系冇 label 嘅。咁而家咧，我谂如果可能以后都系咁样噶啦。咁某程你我而家开档水货噶啦，开档卖水货噶。但系坦白讲啦，你可以当啊，其实我唔系噶。我依家系咪总代理攞啊 ？OK，OK， 啊，咁样需要，因为我要交代一下呢啲嘢，即系除咗系争啲冇得卖之外咧，因为而家系多咗张 label 嘅。 咁其实唔算系水货，水货嘅意思系咩咧？即系可能个马来西亚总代理谂住寄去日本嘅、日本仔市场，你喺日本买嗰只咧，如果印咗啲日本字或者韩国字，嗰啲又叫水货，你明唔明啊？即系唔系好算水货嘅，即系直接寄俾你啫。 仲唔算货？我冇经过，如果啱嘅。坦白讲啊，你嗰个识唔识？唔经过香港总代理，即系走入货啦。你嗰个识唔识啊？ 我梗系识啦。 同埋系啦，个问题就系你经过香港总代理噶嘛，啊、所以唔系叫水货噶啦。 坦白讲，你估 除非你系啦， 你估我识唔识唔经过总代理啊？ 咁系咪包装一模一样先？ 一模一样。哦，可能一模。 成分系咪一模一样？ 唔敢包， 咪就系咯。 但我但坦白讲，香港有总代理，有咩试过喺香港咩飞 哦，咁啊， 我唔会为赚嗰一百几十屌你攞冇攞我袋嚟嚟揈啊？ 咁啊，咁梗系啦， 系咪先？啱唔啱？有咩嘢攋嘢？而家系总代嘢攋嘢啊，唔系我攋嘢啊！我卖佢嘅嘢，我而家我直接喺大陆攞， 即系悭好多成。 哎，可能好多，可能买得好平，比好平，比更加平。 哇，咁哦 啊，咁但系我就要冇呢个风险、啊，我唔屌你啦。 啲网友系咯， 系咯，网友医生要我赔，咁我破产啫。但系人哋唔系啊嘛。而家网友要有咩头晕身领？我追个总代理噶啦嘛， 咁你神山苦唔最多唔得嘅啫，唔会话饮到有咩 唔谂知喎，大佬呢啲咁嘅嘢，话晒都唔系， 即系最多话冇行。 哇，一样嚟噶嘛，大佬。 以前你系话大概十个人有两个未必有反应， 冇反应咯， 即系两个到，系嘛？ 啊， 咁你可能系最多。 咁呢一个唔系嗰啲咩打针嗰啲，唔系一个长时间嘅咩，系一个、啊、都冇经过筛，佢经过几年嘅测试。都系几千人啫嘛，其实 系 佢一啲都唔科学噶，话声咧， 即系唔系以你个 啊喺我个群组里边嘅， 即系个反应 嘅反应咋，其实系有两成咁上下啊，系 冇反应 冇反应嘅啊，咁又未试过又饮死人嘅， 系咯 啊咁样啊，但系冇反应嘅都系一个唔好嘅嘢嚟噶嘛，你明白 ？OK， 所以我要其实好冇好老实话俾我咧。而家暫時係有一張 label 啊！坦白講，我估計啦，在商言商，你香港總代理，如果用呢個方法慳翻咁多錢，慳翻啲運輸費嘅話，因為運輸費香港到總代理俾噶嘛，就算唔係船嗰次唔係空運嗰次都係噶嘛，係咪先？咁我估個香港總代理以後都會咁樣運 但係個問題係你個成本今次係冇少到， 冇少到嘅。 哇！咁佢思路方法又～ 咁唔关事啦、哦，喂，我唔会咬落佢赚钱嘅冇。 唔系啊，咁佢寄咗平， 佢平咗佢唔俾翻我一样嘅招，只要我哋唔好加我价，大佬啊，我真保你大，或者 你神山富好多年冇加价， 冇加价噶， 系咯， 系啊， 你咪卖开到而家，定系加有冇加？ 其实坦白讲啦，不断神山富都加价嘅， 就你冇加冇。 系我唔加啫，点解咧？因为咧佢哋加得唔多，1%， 哦， 几蚊， 哦，咁算啦。 最多嗰次12.5，12.8。 哦， 屌你黐线！加我卖贵12.8俾你，屌你谂你屌窒我啦！一盒唔系一包货， 明白 系咪先？我试过一箱啊，多100蚊。咁、屌你70几盒多100蚊，屌你黐捻线！我唔可以咁样样啊嘛。咁所以我咪唔加咯。但最后因为点解上次我嗰次由200蚊加到250咧？其实有两个系连续两个理由啊，系加价。加美金升啊！ 哦， 啊，加价加美金升，所以就会令到我陈生傅加得我好劲，我先要加得你咁劲噶嘛。 咁但后屘美金啊，但系佢之后会减翻啦，系嘛？ 屌你啦，从来未试过啦。 扑街啲， 美金跌翻冇事，我减过啊，系先咧？但系而家咁强都唔敢，因为坦白讲，佢都驚我哋冇咗我呢個客㗎嘛。 同埋我諗佢都係咩㗎啦， 佢都驚我冇呢個客嘅，因為我都好大，我都算係佢賣咖啡嚟講，我算一個大客嚟㗎啦。 即係大嘅批發。 啊， 即係分銷商。 啊，我算個大嘅分銷商嚟㗎啦，算係。咁佢唔敢加我價嘅，佢加可能加其他啲鋪友仔嘅啫。我唔過，都係坦白講，人哋係10盒10盒咁賣。我系一箱两箱咁卖，咁你听到啦，你先，所以佢觉得我就算加啲散客嘅，唔会加我嘅，暂时我估啊，但系佢攞得嚟平咗嘅，我又冇理由眼红佢嘅啫，系咪先？所以只要你有货俾我，而且系你总代理俾我嘅，啊，你代理俾我嘅，有货就你咩嘅啫，咁我咪继续帮衬你咯，咁我有咪继续帮衬我咯？因为讲真有。即係起碼有根有腳啊嘛，我唔係真係喺大陸攞咯，然之後咪假嘢你又唔知乜嘢你都唔知啊嘛，係咪先？咁希望都冇有明白同體諒啊！你見到一見到嗰張紙寫明咩中國製造咧，咩廣東省製造咧，你見到你又會眉頭一皺啊！講真坦白講， 咁你解釋清楚冇嘢嘅。 嗱，如果我解釋清楚俾你聽啊， 咁 你都冇批貨有寄你應該未寄係嘛？應該 寄曬咯，寄曬咯。 即係嗰批 keep 到 label 嘅都有賣過。 啊，都有賣過啦。 賣得啲生意都 一樣啦，都係一樣嘅啫。我都冇責任啦，真係成日賺都冇有冇冇責任啦。我冇必要講噶嘛，我唔講唔得噶嘛。 順便講埋咯。 係啦，順便講埋咯，而且真係曾經哇， 即係好多網友係已經收到 嘅。係啦，而且就係講真係真係原來真係可能。冇可能會冇粒冇冇 貨 嘅， 盒係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就係多一張貼紙，都 OK。咁你唔搣咗佢？ 喂，咁啊呃鳩人，喂，我唔係唔好意思喎，我唔做呢啲咁嘅嘢喎。我坦白講，喂，啲料嚟到尾喎，大佬，一陣間咪俾人，我哇！你咁噶，你咁都諗嘢噶，屌你老尾咁撚雞蹄噶你啊！哇！因為我唔會咁做，我夠知我可以搣咗佢，點解唔搣啫？好撚契弟噶，你咁樣諗都唔啱啊！哦，幾好。 我問你點解啫？ 點解？君子愛財，取之有道。OK， 呢個就我做人嘅宗旨。OK， 係啦。 啊，咁啊好啦，講完神山府啦，咁啊又講下周邊嘢啦，因為其實啲濕濕碎碎都幾多嘅。 我即係今日最尾使唔使再買廣告？ 唔買啦，唔買啦。 OK， 問。 啊。或者嘅打賞啦嚇，咁第二樣嘢啦，咁啊其實都唔好點關我事啊，如果未通關唔關我哋事噶，咁啊講下張強啦好冇？ 啲 係啦，咁啊大家知道張強係邊個啦？咁而家就聽開嘅網友，就以前神獸沙井嘅經理啦，我哋成日有段時間成日揾佢啦，係嘛？咁啊直接沙井收皮，我哋先冇去啦。咁而家咁啊張強就有一段時間冇做啦。 嗯。 咁啊。聽聞就話搞食肆嘅， 應該衰咗咯。 其實唔使應該啦。咁而家佢都出翻嚟撈啦。 喂，即係佢之前諗住收山，同你即係收個風係咪？ 我估佢收山啫，但係都唔知係咪啊。咁佢收得幾合時嘅，啱啱沙井就完啦嘛。咁啊嗰時候佢就開咗間食肆嘅。咁而家有冇開我唔知啦。我就冇，我唔問呢啲咁嘅嘢噶嘛。如果執夠咗你老嘅，你陣興啫。我唔會做乜戇鳩嘢嘅。所以你唔好問我知唔知，我唔知。OK。好啦，咁而家呢就转咗场啦，佢开大间场咗啦。 嗯。 个地点呢喺佛山。但係张强成日话喺广州嘅。即係点解呢？因为好简单，而家因为广佛同城啦。佛山你都系讲广州。佢话而家喺金沙洲，屌嚟囉，冇金沙洲咪即係佛山囉。 嗯。 係咪先。咁边即係佛山边皮近啲广州咁解咋嘛，金沙洲。 嗯。 咁喺金沙洲嗰度呢就开咗有间新嘅场。叫乜石啦，唉，我唔会开足名啦，乜石嘅卡拉 OK 啦咁样，咁其实疫情完之后呢我有机会去嘅，如果可以翻到去大陆呢，但我话真呢嗰度烧金窝嚟㗎喎。 烧金窝 嚟㗎喎。即係价钱係比我哋以前去沙井贵㗎。 其实广州系就算你话四十五六骨都系贵个深圳， 系真系嘅， 都唔平 啊！系基本上， 即系应该话色情事业嚟讲系贵噶 呢一行啦、 啊，即系娱乐事业啦，唔好讲咩色情嘢，讲错咗。不过我哋唔中意 cut 嘅系嘛？ 唔 cut 系啊！阿梁锦祥中意 cut， 因为你系 cut 捻咗你嘅，快啲啲娱乐事业嘅就系广州一定系贵啲噶啦， 真系好奇怪。广州消费一定平过深圳啦， 系啊， 但系佢就系娱乐事业乜都贵啲， 系而家少系真系少， 主要系少。 咁啦就即係咁講啦，佢哋分四個價錢嘅啊，八八九八一千千二，嗱八八九八一千千二呢係咩嚟嘅呢？係坐台嘅錢嚟嘅。 嘩好貴喎、啊、你唔會嚇千二蚊坐台。 千二蚊坐台喎、啊、我先。 係 model 級。 唔知啦，就有咁分嘅。即係 高矮啫，高啲。 八八九八呢就高矮啦。八八九八呢就矮啲啦，咁一千千二高啲啦， 系咯， 跟住可能八八九八就再分下上头啦。咁我唔知啊。 喂，我又想问下，喂，其实点解大陆真系用高矮分？ 容易分啲啦，其实。 因为靓同丑真系冇得分。 啊，因为冇界定。因为点解咧？好，真系好简单啊！所以今日一定够时间讲，净系个外国人睇中国人， 咁啊， 已经唔同啦。单凤眼最好嘅，我哋最捻真。哇， 我中意 公眼喎、啊。咁大外國人鍾意單鳳眼㗎嘛，我唔鍾意。 鬼佬最鍾意。 最鍾意單鳳眼。即係扁鼻喎，插蘇鼻喎。 扁鼻唔係插蘇唔鍾意。 豬膽鼻。我都唔鍾意啦，我哋鍾意高啲高少少啦，係咪先。即係但係所以樣靚唔靚冇一分啦。高度有一分喎。 咁係一米七啊，一米七。 哦，一米八，一米八，係咪先？咁你真係你拖出街，你坦白你拖出街或者坐落去都唔同嘅喎。而且有啲網友咧，身體矮嗰啲咧，有時唔知我唔好變態心理啊。 即係高妹， 係即係特別中意高妹喎。嗰啲大隻嗰啲咧，好 中意 高嗰啲咧， 就中意啲瘦， 細粒粒嗰啲嘅喎，好得奇怪嘅喎。 我中意肥妹， 我唔出奇啊。但 係我大隻噶嘛。 啊，都你都唔算奇怪噶。即係肥妹嘅話，唔出奇怪噶。 你又中意超瘦，咪奇怪咯，反而。 反而我都係超瘦。 其實唔係嘅，其實你係好多好似你呢種人嘅，中意瘦，一見到肥咧，你係見到佢肥就係一嚿嘢，就唔識分佢靚同唔靚噶嘛。即係你就係識得嗰條女係肥妹，就覺得佢肥妹，但係肥妹係有靚女噶嘛，你永遠分唔到噶嘛。 我係唔會，我成日都講嗰、那個做戲嗰個女、那個女仔咩名啊？ 細細粒 ， 細細粒靚 靚噶。嗱，我唔會話佢肥啊，嫌靚噶。我承認佢靚啊，我因而我覺得佢肥得嚟唔靚啊。OK。嗱、okay, ，我清楚噶 ，OK， 系咪 即系你都识分， 我识分嘅，靓嘅，实质睇人啦。 系靓嘅肥妹你都 系啦，我唔中意啫，靓嘅肥妹我都唔中意啫。 即系你会唔会俾？总之唔会俾钱。 肯定唔会俾钱。 免费得唔得？ 唔系好得，免费得， 但系就唔系好得。 啊，都得、okay, ，免费就乜都得。 OK， 免 费。免费就系啦，咁唔得。 即系问清楚啊嘛。 OK， 咁样如果咁讲真，而家就系即系话啦，咁过夜即系几钱咧？最紧要啦，1200蚊。 1Q 有冇讲1Q先？冇讲到， 坦白讲，你问我就清楚，我哋唔会一 Q 啊。 我知道，但系有啲网友阿碌啊，帮阿碌问。 系啊，碌都唔会去广州咁远啦，佛山添啊。嗱、okay, 啊，我就讲下过夜钱啦。其实我只系知道过夜钱嘅啫，个坐台钱我系最后先问嘅。OK， 系讲紧3500蚊最贵嗰、那个过夜， 即系1200蚊坐台， 啊、 就 3500蚊过夜。 咁即系800蚊都都3000-2800嘅， 2800-2500以上噶啦，2500以上噶啦，即系800蚊嘅都要啊！ 哇，牛哥点？哇，真系烧金，唔系咁酒水消费点啊？ 我其实酒水消费你唔好谂住好贵啦。其实永远嗰个最低消费，我哋点饮都过噶。 唔系我知，即系唔系应该话就系话，你估人头七嚿 ，而家唔得噶啦， 八嚿噶啦， 咁八嚿噶啦，唔系我坦白讲，你预一千噶啦，冇得唔预噶啦。 即系预一千。 而家我坦白讲，如果我哋食宵夜咧都預幾嚿水燒嘢，一個人喎，唔係一餐喎，一個人食幾嚿水燒嘢嘅，而家我哋都係咁計嘅咯，我哋而家冇得計嘅啦，啊，即係點解我唔搞團咧？因為我控制唔到七嚿水啊，控制唔到燒到眼都彈啊！我咪上幾個禮拜講過啦，即係我唔想再重多覆轍啊，頂唔順啊，大佬，你個咁設法真係唔得，咁啊而家係通關我會有啲團嘅， 唔係我等陣先， 我講埋先，我咪先，通關我有啲團嘅。嗱，我講下我將來個動向啦。東關有一團嘅，但係我哋會以珠海為首選先，跟住就深圳，跟住就張強。OK， 如果呢三個地方都未得咧，我係有另外嘅諗法㗎啦。我係諗住咧有泰國或者越南一團嘅，我會唔係我搞，我載人啫。你想嘅話咧，就跟我一齊載人。OK， 所以後我都咁樣㗎啦，所有錢。都唔好同我讲啦，人哋几多你就照俾啦，啊咁你问我几多咧？你全部都预购1000蚊啦，就系、是、如果大陆嗰啲你预购嘅饮酒1000蚊，啊啲女又系几多啦，咁你唔好再问我，一贵唔贵唔贵啦，唔系我赚你，我都唔会赚你哋，啊费卵事啦，啊咁我咁样做大家好啊嘛，系咪先？ 喂，咁如果张强嗰度你都叫做捧下场，我又咁鬼远，所以又贵，即系好老实你。系嘛？你而家咁样讲， 买住先，未必系噃。咁如果我哋去珠海都2500啦，咁我哋深圳就2000，都深圳沙井最贵嗰头都3000啦。好啦，过咗一年噶咯噃，加500蚊啫噃。 唔系啊，我 其实系其实冇点加价噃，即系加咗500蚊啫噃。 珠海港珠澳， 嗯， 过去啊，跟住搭个的士，你话几廿蚊，系嘛？即系几个字到。 咁讲真，人哋 咁啊，你深圳 人哋唔系计你近远定近噶嘛？ 我意思即系话，啲网友咁远，你预要几多点出门口先去到个场啊？ 我玩两日咯。 唔系我知，即系你明唔明先？即系嗰个地方，我觉得对。 如果你谂得泰国团、越南团，你都唔会谂住玩一日噶啦。 唔系。泰国越南团我明喎，啲网友真系会跟你玩几日就 OK 喎，你咁样搞。 嗯。 但你话特登走去广州唱个金沙洲唱个斜 K， 仲要唔系平喎？你话价钱咧？ 人一世物一世，我点会试下嘅？ 即係你係捧老友先會去囉。同埋啲人係捧阿牛哥。 最 不 相緊啦，如果真係靚嘅我唔使啊，我唔使你捧我㗎。而家我同阿大的兩個就去咗，我哋兩個就去得㗎。係 啦，我意思即係話因為你認識張強。 即係你。唔關事。咁你。佢曾經我嗰啲我捧我嘅幾次就唔得，我都唔去㗎啦。 唔係，我意思即係話你依次你一定會捧一捧場先囉。 會咁就會啦。但誰都會㗎。 係啦，但你唔敢保證話得，你咪去過嘛。 係咪去過㗎嘛，我唔敢話得㗎。 咁但係對啲網友嚟計，你一定要去你同阿大的試咗先。 坦白講啊，新加坡個網友一定會跟我啦。講真，因為佢因為佢張強啲招呼好㗎嘛。即係佢唔會係俾啲垃圾你㗎嘛。佢係講得我成日都講，係張強先至會喺沙漠裏面搵可樂俾你飲㗎咗。其他媽咪唔會㗎。其他媽咪只係搵個方便近嘅俾你㗎咋。方便啊，方便㗎。張強唔同啲咁解咋。好啦。即係時間關係啦，咁最後少少地我都講講㗎啦。啊就講下個我有個網友啦，即係真係好啊，做澳門人。咁我哋有個網友啦，咁就一澳門人啦嘛，我返大陸啊唔使隔離啦，整咗轉上海同埋蘇州蘇杭啊， 上海蘇州。 上蘇州。 就唔係杭州。 三日定一個禮拜團啦。 大概咁佢公幹式嘅。 共你老尾幹旅遊式啊。 佢唔係話去做嘢順便。 做你老豆同你做。 嗰個老友喎。 個老友啊係啊。 佢成日話去做嘢。 做嘢係咪 即係講大話。 咪做嘢囉。 即係吹水。 咩做嘢 喎。 咁佢又講咗一啲教目俾我聽咁樣。你知啦出到外邊玩係咪咁去到蘇州咁遠。咁好希望想試下成日講話啲蘇州靚女多嘛係咪咁問咗啲附近的人幾多錢咁而家有個價目啦就八嚿。 啊真係唔係佢而家八嚿係上海定係蘇州啊？ 蘇州。 蘇州都唔會靚㗎如果真係正宗蘇州都 唔會。OK 好啦佢有冇搞我唔知道。但係呢我成日覺得其實你去到咁遠呢唔好玩。唔好玩呢啲。 點解呢玩邊啲呢 要玩近返深圳好玩啲。 唔 廣州好啲深圳好啲。 真係去到咁遠有咩玩法好玩㗎 唔好玩。 直情完全唔驚危險 嘅。唔好玩。嗱我節目好耐以前㗎啦。我呢啲網友成日好鍾意玩完之後呢就俾個報告我㗎。我已經屌過一鑊㗎啦。咁有一個網友呢有一班網友有幾個網友啦。可能而家仲係網友嚟聽緊。咁佢去咗武夷山。嗱我唔知係武夷山定係峨眉山啦。咁上下啦。 大概。四川峨眉山啦。 咁上下啦咁上下啦。 咪福建武夷山 啦。咁上下啦係。 唔係㗎好遠㗎。 你冇我唔記得 咗。某個山某個山。 某個山。總之就屌你囉唔係赤旗山啦。唔係中南山啦 ,ok。咁係咪先咁幾遠啦。咁去到一個故事嚟㗎。咁去到嗰度嗰個山。咁附近都有酒店啊。咁喺大陸梗係啲中毒寶㗎啦按腳啊按摩㗎啦。 咁佢有咗。幾時嘅事 好多年啦十幾年。可能係十年啦。好十年都八年啦可能六年以上啦。 而家都完全唔同曬。 啊繼續啦。咁因為一個故事嚟嘅以前節目講過㗎啦不過太耐啦啲網友就唔記得㗎啦。 係 呀係呀。咁我免咪返你啦。咁佢哋呢就去咗揼骨跟住呢有個中介人嚟講問我開唔開大。幾嚿水開大。嗱嗰時候我唔好嘅嗰時講咩價錢啊好似五六嚿嘅啫。 即係揼骨嗰度。 係啦記住啊而家五六嚿你家我覺得平啦但係當時嗰個五六嚿呢唔係平嘅消費嚟㗎。 講其實唔係。明白。 七八年前啦嘛。 即係等於你講緊嗰陣時係可能去東莞桑拿都係七八嚿水嗰 度。係啦可能係嗰個價錢嚟㗎嗰個價錢嚟㗎。咁五嚿都唔係平㗎啦因為去到咁遠。OK, 好啦咁去緊度。俾埋錢睇埋鐘俾埋女你唔俾搞。 唔係佢去到嗰度。 去到嗰度。 有冇搵條女按緊再問佢有冇其他服務。 有個中介問同講有得開大。 即係直 你開唔開大。 喔、哦、直接問咗。 開大。 ok。 入房冇得搞。錢照俾。點你唔好都唔俾呀你驚㗎嘛。 條女幫你做咁喺間房做啲咩呀 突破囉。 就冇開到大。 冇開大但你講明 開大。打飛機喎冇打飛機。 佢講就冇啦。 ok。 佢講就冇啦。 啊網友都熟嘅。可信程度幾多 嗰嗱信唔信我唔好咁讲啊，即系都系网友啊。 嗯、 我唔会唔信我个网友噶喎。 即系见过嘅未嘅先。 未见过嘅。 哦，即系反映喺个 网。啊，喺度私下同我讲嘅、哦 okay。啊，阿德同我讲嘅。咁我系即系报道讲，喂，你坦白讲，我唔系多话俾网友听，你深圳啊、珠海啊、广州安全 ，OK？ 唔系，我全我冇咁讲过。但系讲到去到咁远咧，就一定危险。賣咗你都唔知道， 咁梗啦，語言人哋講啲鄉下話、 啊， 你都聽唔明 啦。如果甚至你話牛哥你咁樣講啦，係咪真係珠海安全啊？唔係，但係講真，我教你去玩嘅咧，都係因為有個 相對安全咯，有得追， 有個媽咪有得追，有得跟，有個張強。 係 OK， 就算你喺自己喺深圳揾個附近的人， 嗯，都冇得跟， 都係冇得跟，但係起碼喺深圳咧 近啲， 都近啲，安全啲啊，個心理上。 系啊， 但系都离开咗广东省，除非有熟人带。嗱，我哋有熟人去喺湖南玩噶，阿大德咪去过湖南咯。阿大德系边个去过湖南滚咯？我哋有几个网友都上几年去咗湖南滚去玩噶，啊都有噶，啊去四川又玩都有噶，去玩翻四川妹，去湖南玩翻啲湖南妹，有噶，啊咁因为佢哋跟人去啊嘛，跟团去啊嘛，有啲人有团。咪冇問題咯，但如果你自己一萬宗宗去 ，sorry 啦，唔好啦。或者你跟住人去一次，你起碼攞個卡片，識個媽咪，你跟住帶我哋去，我咪會去咯。 如果啲大少少嘅場會唔會好啲啊？即係因為你 唔好， 因為有時你個男人你去諗到真係都想玩下嘅，野遊啊嘛，即係有少少探險感覺。 我儘量認為冇咯，我儘量認為冇咯，嚇、啊，即係係唔係就你自己諗啊？我認為冇嚇、啊，你最多翻嚟深圳再搞嘅啫。 咁樣咁啊，即係冇得探險式嗰種。 我就啱啱講啊，喂，無謂搏啫。嗱，我唔會，但係你中意玩咪玩咯。但我認為冇啫 ，OK？ 我唔會實質話唔係啊，咪撚玩唔？我只認為冇。你好唔好就你嘅事 ，OK？ 咁啊 OK 啦，有節目啊，話呢三集都做三十幾分鐘，集集都嚇。 系内务又突然间咁多子弹俾你听，跟住 坦白讲啊， 疫苗嗰啲好 大佬。如果冇疫苗啊，冇中港婚姻呢几集，系咪冇张强呢几集？我话声俾你听，我已经讲紧灵异事件噶啦。讲完灵异事件，我就暂停噶啦。咁我谂而家应该够挨到，即系我应该够挨到七月嘅。啊，七月都应该通关啦啩，系咪先？应该，唉，希望啦。我费事讲喺衰多口咁啊，希望。希望快啲啦，希望快啲通关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捐钱就捐钱啦，神山府唔讲啊，你中意打疫苗就自己考虑啦吓，啊听我上几个礼拜咁讲嘅就 ，OK， 咁啊真系打上下啦，真系做得几多辛苦啊，话声你听，谂 topic 真系谂到好辛苦，就你自己要转啲出嚟噶啦 ，OK。好啦，咁啊， 不过唔紧要，下个礼拜唔系即系过三个礼拜又有新嘢听。 希望啦，希望政府帮手啊。 实有呢个政府有乜嘢、 啊？你都帮手，咁有啲嘢讲下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